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农展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问候每一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今天天气让人心情好像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压抑的感觉啊。但是汽车音乐会的音乐可以让你感觉到阳光灿烂，心中一片晴朗。好了，新朋友呢，在我们的左边哈，官微呢为你们打开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赶快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哈，然后你加那位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社群当中。老朋友就在右边了，家族和一群二群当中的朋友，你们发红包你们发位置了没有？好了，闲话少说，赶快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不是全新了，是2018年第47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10名歌曲。首先是10到第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0名 Tessato 张靓颖 Change Your World。 为你精彩全世界 I will change your world。 第9名 TFBOYS Heart。 准备害怕别去爱，跟我奔跑，你的呼吸我都能听到。 第8名邰正宵1001夜。 1001夜没有一夜不思念，每一份想念化作。 第7名 周笔畅 Autumn Moon。 The time of loveThat time of year。 第6名 胡彦斌 Fun Run。 把你的手指向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像风的力量。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一种生活代表坚持自我，绝不后退。有一种探索开启新的自我，重新定义我。爱是一种坚决，我只往前走，要继续调整极限，坚持自己不妥协。 I will change your world， 为你精彩全世界。 I will change。 这叫自由，释放沉默，找到最初的感动。黑夜到白昼，爱是一种坚决，我只往前走，要继续调整极限，坚持自己不妥协， I will change your world， 为你精彩全世界， I will change。 来自 John Lennon 的 Change Your World， 怎么样？让你听起来想要跟着他一起动起来吧！极具爆发力的演唱，想要听者大声尖叫。一首汇聚了很多顶级音乐人灵感和才华的电音金曲就此诞生了。John Lennon 的各种高音转换驾轻就熟哈！上周第29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0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Let's go, Dear Boys。上周第13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9位。Heart。四叶草，你们都在吗？来，跟随 Dear Boys 的歌声，欢乐起来吧。 在看到你微笑的那一秒，我不安的心跳正悄悄的发酵。温暖像突如其来的风暴，紧张的我忘了给你拥抱。 也许还没准备好， 别害怕，别惧怕，跟我奔跑。你的呼吸我都能听到，幸福渐渐围绕，就紧紧靠，紧紧靠，你那真诚的心跳。 Let's go, listen to my heart, heart, show me love, baby。我心动的讯号，你。 Boys 唱给四叶草们的一首歌曲 Heart， 他们人生当中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便是 Heart 梦出发，人生当中唱的第一首属于组合的歌也是 Heart， 第一次站在上千人的舞台唱的也是 Heart， 所以这首歌曲呢，对于组合来说，对于三个人来说都有特别的意义，就像专辑的名字一样，是梦开始的地方。 That's right now. Give me one more time. Listen to my heart. Oh, oh, oh, oh. 第九名 TFBOYS Heart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他总是

说到游戏主播，你会想到谁？说到职业赛车手，你又会想到谁？说到演员，你会想到谁？那说到行走的 CD， 你会想到谁？林俊杰不断突破自我形象，没有一个词可以定义他吧。10月30号晚上7点半，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全新一代凯迪拉克 CT6 倾力呈现突破想象演唱会，行走的 CD 林俊杰，会唱歌的小仙女田馥甄，重出江湖的华语歌手林忆莲，以及永恒的吉他手黄贯中，当今华语乐坛最炙手可热的四位实力唱将将联袂现场，他们将如何诠释突破想象？让我们一起期待即将到来的狂欢盛宴吧。这场盛宴将邀请你在一段节奏当中欢舞，在一段含情当中沉沦，你的一切用音乐唤醒，一切尽在凯迪拉克品牌之夜。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参与话题互动，即有机会获得演唱会的门票哦。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非常好听的比周笔唱的《秋月》Autumn Moon， 让你赶快沉静下来，好好听歌。I'm dreaming of a time of love, that time of year, when leaves have turned to yellow and red.The air is clear. Oh, let's gather around and celebrate love we have found. I 最美丽在月光下最美丽。I'm dreaming of a time of love, that time of year, when leaves have turned to yellow and red, the air is clear. Oh, let's gather around and celebrate love we have found. 爱最美丽在月光下最美丽。Follow the light, it'll lead you home. I 等着你，在月光下等着你，幸运可遇见你，在月光下最甜。比周笔唱的《秋月》，上周第23名，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7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把你的手指像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像风的力量，世界再大也不怕，握紧拳头拿下，紧不像撑不了伟大，有一种让我活着的理由，让我像风一样自由的跑，有一种让我快乐的理由，让我像孩子一样的笑，眼睛看得大的地方，哦哦哦，勇敢去征服它，眼睛看不大的地方，哦哦，有力量帮我指引它。 Let's find when find right Let's find when find right Can we help we can Let's find when find right 你的手就像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像风的力量，世界再大也不怕握紧拳头拿下，心不想成不了伟大，有一种让我活着的理由，让我像风一样自由的跑，有一种让我快乐的理由，让我像孩子一样的笑，眼睛看得到的地方， 这是助阵超级晚会演唱的主题歌，就是意思就是倡导一种快乐健康的运动方式，引导大家的跑步哈，通过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奔跑，真正体会到运动的乐趣。Fun Run，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六位，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 来自湖南的音乐人罗天泽是一位集演唱、作曲、作词、编曲以及器乐演奏为一身的全能型歌手，曾经创作校园民谣《春去秋来》，为大型纪录片《神秘的西夏》创作主题歌《西夏之歌》。这次参加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带来了他的原创作品《嘿北京》。 很早就想写一首关于北京的歌，虽然来北京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是第一次来北京背着吉他坐上火车的那个画面，现在想起来依然是历历在目。这首歌写的其实就是我来北京这些年的一些经历的总结和一些感悟，把我心中的北京用我的作品来呈现给大家。 罗天泽出生在南方，但对北京有一份特殊的情怀。 北京是一个特别包容有爱的城市，虽然我是一个南方人，但现在早已经习惯了在北京的生活，同时北京也见证了我的成长与蜕变。每当跟朋友们聊起来的时候，心里都会觉得特别的自豪。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是个特别好的活动，我也非常有幸的能够参与其中，这给了创作人一个特别好的抒发自己情怀和情感的一个平台，对于音乐人歌手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那么多的好的音乐作品，真是一件特别让人开心的事情。我在北京，我唱北京，我爱北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5度，受到高空槽的影响，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昨天有所增多，扩散条件一般，但是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还可以，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今天晚上弱冷空气南下，天气转晴，扩散条件改善。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6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说到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当年第一次唱响这首歌的正是海政歌舞团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卞小珍。人们熟悉的泉水叮咚响、故乡情、西沙、我可爱的家乡等等也都是她的代表作品。在北京电视台近期推出的大型合唱节目金色时光中，卞小珍和来自各行各业的老年合唱团团员们再次唱响了当年的一首首经典老歌，把观众的思绪又带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前天吴映香迎来了她的19岁生日，在生日当天0点发布了个人首张 EP 19。在创造101的舞台上，吴映香演唱了红色高跟鞋 Hero 的歌曲，让创始人了解到她不凡的唱功和语言天赋，也收获了大批喜爱她的粉丝。19这张 EP 是吴映香在结束创造101之后发行的个人首张 EP。近日，新生代女歌手文文推出了全新单曲《慢慢的靠近》，歌曲的旋律轻快动人，尽显小清新本色，暖暖的歌词也表现出对爱情的那份渴望。歌手蔡恒近日推出了全新伤感单曲《退路》，用最深情的独白、最动人的旋律，给乐迷带来沉溺于痴情背后的忧伤，是一首名副其实的虐心情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二环东段东西双方向，北三环太阳宫桥到蓟门桥东向西方向，北四环安慧桥到学院桥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装修家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到好的装修就是遇到贵人。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品味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品质家装对好选择。 若你懂得，请加倍珍惜。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Wilder Ravel Wild Eyes In Your Wild Eyes。 第四名，许巍《世外桃源》。 此刻我在远方思念你，桃花已不觉开满了心。 第三名， 可米小子《爱像什么》。 爱像什么？ 爱像拥抱着风。 第二名， 成龙《机器善》《美丽的神话》。 千年等待有我承诺。 第一名 ，Beyond《喜欢你》。 黑腹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In the dark they go like stars Bright light In the night I see them glow Wild I can see bright lights Ooh, in your eyes Wild Eyes， Burial 唱功炉火纯青，在演唱会上的表现尤为淋漓尽致。他以强势的歌唱实力演绎首首难度很高的音乐，一首奇妙的电音舞曲哈，足可以洗脑循环了。上周第十名，本周晋升五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名。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Number 4. 此刻我在远方思念你，桃花已不觉开满了西山，鲁莽的旅程因你而觉醒，涌出的泪水模糊我双眼，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虽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

别的一首作品哈。问答的方式写出的歌词，来自可米小子的《爱像什么》。他们是 F4 的成功所引起的男子团体风潮下的产物，但是也各自单飞了，好遗憾。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季军歌曲《可米小子爱像什么》，那么亚军歌曲呢 ？Number two， 解开我最神秘的等待，星星坠落，风在吹动，终于再将你融入怀中，两颗心颤抖，相信我无边的真心，千年等待有我承诺，少的寒冬，我绝不放手。 已经那夜宿的家谷，努力卡满路，无力擦烂黑短难路，三个黑巴哟，无力弄不擦烂黑总。 神话，这是电影《神话》的主题歌，乐器响起，又带我们跌入到那唯美的画面当中，一边是刚强，一边是柔美，一段情用歌曲映衬出最美好的爱情故事。 爱是心中唯一不变美丽的神话。 上周第八名的歌曲，本周上升六位，亚军歌曲。那么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

slighted fantasy. Let's play the melody. La la la.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黄岗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J-Lo Ya tu sabes, no hay más nada. It's a new generation. Mr. Worldwide. Of party people. Get on the floor, daddy. Get on the floor. Red one. Let me introduce you to my party people in the club. I get off the train, baby, it's the truth, it's the truth. I'm like Inception, I play with your brains, I don't sleep or snooze, snooze. I don't play no games, so don't get it confused, no, cause you will lose, yeah. Now pump it up and back it up like a Tonka truck, dale. If you go hard, you gotta get on the floor. If you're a party freak, then step on the floor. If you're an animal, then tear up the floor. Break the sweat on the floor, yeah blue Chevy, seven tray Donkey Kong. All I need is some vodka, some Chunky Kong, and watch her she go get Donkey Kong. Baby, if you ready for things to get heavy, I get on the floor and act a fool if you let me. Lally, don't believe me, just bet me. My name ain't Keith, but I see the way you sweat me. L.A., Miami, New York, say no more, get on the floor. Dance the night away, live your life and stay young on the floor. 这首歌呢来自 Jennifer Lopez 和 Pitbull 皮叔的来这首 On the Floor。 我们这首歌呢是 Jennifer Lopez 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Love 当中的首单，歌曲特别请来皮叔加盟其中的说唱哈。歌曲的开头和副歌部分呢还引用了著名的拉丁舞曲 Karma 的那首 Lambada， 让大家有熟悉的感觉。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问候一下在官微这边来刷存在哈，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刷存在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横，还有 New Me，还有这是谢谢是吗？说句心里话 Jesse 老朋友，有没有新朋友呢？欢迎你们在这里方便的时候刷一下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更欢迎把你们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我先扫你们加你们为好友，再把你们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如果把万里长城比作是雄壮的交响乐，那么密云的鹿皮关长城则是其中最为高亢的华丽乐章。鹿皮关长城呢位于北京密云县城北20公里处，北通河北省的丰宁县，西北和怀柔县接壤，始建于北齐天宝年间，明历万年间重新修复，登上长城望海楼，群山环抱，碧波荡漾，真的是很美。据说呢，这个鹿皮关的名字呢来源有两个传说哈，一个说呢白河两岸的悬崖峭壁山色斑斓，好像是鹿皮的斑纹，因此得名。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居高临下观看峡谷当中有大石如花鹿安卧，故名鹿皮关。哇，去感受一下登上长城望海楼，群山环抱，碧波荡漾的华北明珠密云水库就在你的眼前，好美。在哪儿？在哪儿？就在密云县的石城乡鹿皮关。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 Coco 李玟《爱情海》。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此行音乐用力表达。

生命树上，当它有一天长成参天的古木，你的名字也长大了起来。 是吗？我想许巍可能是这样理解的吧。其实许巍说，我不是作曲专业出身的，大学的时候呢会自己弹唱别人的作品，也会试着写歌，成为专业的歌手之后呢，公司会帮我收一些别人的歌，这些歌确实挺好听的，但不是自己想要表达的，于是才开始学习创作。现在是越写越好，越写越多哈，也唱自己的原创作品，对，这才能唱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嘛。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萧亚轩的《同步呼吸》。除了爱情以外，这是一张呈上着快乐的专辑。萧亚轩魅力中低音配上轻快却富有饱和度的编曲，快乐的感觉从每一句歌词当中散发出来。好了，就跟随萧亚轩同步呼吸吧。 变成两人套餐甜蜜，讨厌的下雨却开心借你躲雨。后海上喜欢的影集，你不会偷看一集，怎会和我一起欣赏这结局？我叹气，我想你的心的结成冰。爱痛不就有这魔力？爱痛不就没有当机？爱痛不就是种感应？爱如快闪就不。就要两人真心才行，走在大街呼吸相同的空气。幸福的精品是什么无法比拟，是你给我的爱情，相同的心情，相同的表情。爱痛不就有种魔力，爱痛不就没有当机，

迁徙至此的南非候鸟翔及水面，场面十分壮观，吸引了不少来自京津冀三地的摄影爱好者。日前，王者荣耀第五届王者高校联赛公开海选赛中国政法大学站在启运体育馆圆满结束。来自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工商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的30多支战队在此进行王者的角逐。最终，来自北京工商大学的 Sigurd 战队以优秀的战绩成功入围明年的王者荣耀高校联赛分站赛。初冬来临，老字号的元宵汤圆已悄然抢先上市。黄米盖奶汤圆曾在2018年火速窜红，元宵节未到就已脱销。今年，北京稻香村加大了黄米盖奶汤圆、黄米红糖核桃汤圆的产量，同时还新增了一款黄米榴莲口味的汤圆。以上974半点资讯由大左编辑播报。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Pull my heart out of my chest, train my mind so I forget, sink your teeth into my bones, dig me out then fill the hole, tear me apart. 呢是来自美国的三人电子舞曲团体 Nicola 带来这首 Come Get It。 他们的音乐风格呢涵盖了很多风格啊，比如说有电音啊，还有跳舞的 House Reggae 等等。对于其他的电子舞曲他们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Come Get It。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调完整收听。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来听听无印良品的想见你。哎，那一年光良结束了在纽约的学习，品冠呢完成了辛晓琪的制作案子之后呢，两人再次开始投入到全新专辑的筹备和创作当中。想见你的音乐概念主要是从生活当中来的，希望从生活化的感触出发，从歌词来入手，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受。好了，听听看无印良品想见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想见你，想见你。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在一起，很高兴又和你相伴了周一到周五五天的工作日的时间。又到周末啦，我要休息两天了，你呢？好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我是腾冰，和你相约下周一开始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下周一我们再见了。 你说你不够细心，花言巧语，你说你们会在一起，他说这可不一定。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有个人你说不出他什么